这首歌叫做我就喜欢这样。是啊，下班了，现在呢可以完全属于自己的模式开启了，想怎样呢就可以怎样了。如果想听一首歌的话呢，也可以发这个自己的要求到新浪韩立微博上，我尽量满足你们。那我马上要开启的这张订单呢，是来自听友 Jerry LU 朋友点播的，他是终于可以听节目了，下英语课在回家的路上，很想点播一首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，送给正在努力的每一个人。好吧，希望听完之后觉得很通透，有些事情想明白了。毕竟有这么多的大师、生活家、体验家，把生活道理告诉你了。 想得却不可得，你奈人生何？该舍得舍不得，只顾着跟往事瞎扯。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，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。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，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，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，恨意在夜里翻墙，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，谁在你心里放冷枪。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，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是并不如烟。是的，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，可惜恋爱不想写歌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。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，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，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，没见过分酒的喝。想得却不可得，你奈人生何？想得却不可得，情爱里无知者。 有的人在情歌里是在抒发，是在一种释怀，有的人是在情歌里把他的经历，把他的一种痛彻心扉的体悟与你分享。我想李宗盛应该是后者，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也没有过多的沉重，而是一种向生命的敬仰，向生活的敬仰，因为毕竟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你要经历和要遇到的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也是一位在歌声里很愿意思考的歌者，凡仔奈 Mongo 朋友，他说不知不觉到了二月的第一天，慢慢离过年又近了一些，越长大越觉得日子过得真的很快，是不是如很多人所说的，那是因为日子对我们来说越来越重要了，愿我们都能够珍惜每一天，每天都会有所收获。所以要点一首李健的《美若黎明》，也祝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整个二月都会好开心好如意。来听这首让你在夜晚心情会很平和很美好的歌曲《美若黎明》。 趁着你还没醒来，我已悄悄地离开，迎着第一缕风，穿过最后的雾霭，黎明还没升起来，心里已经有期待，虽然还有伤痛，早已习惯了忍耐。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，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，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，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照。

当你的情绪在一种低落的边缘的时候，如果听到喜欢的人或者是家人的一句暖心的鼓励，一句赞美，真的可以瞬间让你好像插上了翅膀，从低谷中一下子飞了起来。所以千万不要小看祝福的力量，也千万不要吝啬你鼓励他人的语言，尤其是对你来说那么重要的人。下面这首歌来自张学友，如果爱，送给今天心情不好的周小慧朋友，喜欢你的人送你的。 每个人都想明白，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，特别在午夜醒来，更是会感慨，心动埋怨还有不能释怀，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，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不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，流过的泪，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你当时明白，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，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，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，是因为你拥有了爱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，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，流过的泪，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如果这就是爱， 特别喜欢张学友这首如果爱。其实渐渐你会发现，爱是一种力量，它并非结果，而是原因。当你有浓烈的爱的想法的时候，不只是爱情的爱的爱，而是会发现你对爱的那种能量会让你这个人变得热情，会让你对生活更投入，对很多事情不再采取消极的态度，而是更为积极，更加的去求一个更好更光明的方向。我想有爱的人大概就是身上有光的人吧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我想代表一位老听友了，这是来自悠悠，是苏杭 J 的可爱先生。他从2014年就开始听北京音乐广播，现在是第四个年头，从学生到工作，从一个人到结婚，一直在晚上都会有北京音乐广播的陪伴，也从一个人听节目到两个人。今天呢是老婆的生日，听了很长时间节目了，终于来点歌了。那李健呢刚刚已经献上一首歌了，所以我想把下面这首

想要清醒又太脆弱，走过闪躲的念头，昨天的愧疚又转了一宿、思念放空的气球，想要挣脱虚假承诺，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，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，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，过一种生活，简单的挥霍尝一轮过，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。 自己一些很明显的暗示，这个月要过得简单一点，不管是哪一种欲望都少一点。简单生活来自苏打绿在歌声中的特别提醒，作为二月天的第一个晚上，我们也把这首歌呢再次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。其实人真的欲望一旦多了以后呢，可能就会变得浮躁，在实现的过程当中，一旦遇到一些艰难险阻，就会产生巨大的负能量。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些麻烦，所以不如简单一点。下面这首歌来自庾澄庆带来的《遇见》，这首歌呢也要送给今天特别发来私信给我的花花梦想朋友，他希望全新的二月天遇见他 的离开。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阴天

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。 电视、冰箱、热水机、洗碗机、净化器、 米面粮油、日用品、孩子玩具，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。 2月2日至4日，北京苏宁冰箱、洗衣机、小电器买一送一哦。 广告来得很突然，但是要过节了嘛，肯定有一些资讯也需要大家知道，因为都在办年货。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《天使的指纹》。全新的二月天有满满的28天等着我们，用这样的一首平和的歌曲和大家做最后的祝福告白。这也是来自小新朋友想点播的，他说马上就要回家过年了，在这个今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希望自己能够真的成长，然后在全新的一年当中更加勇敢地面对所有的困难。好吧，力量是来自于内心的。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，稍后是男左女右。 渲染错爱只是为真爱作证，所谓魔鬼留下的伤痕都是天使的指纹。灯火阑珊，何必急于看到那个人，谁的安稳都只因为那盏还没开的灯。每次